好，我哋翻嚟第三节话， 系 好啦，嗱咁第三节咧，我哋又讲下唔同嘅啲军事武器嘅情况啦， 系嘛？ 好，咁我哋又讲 B52H 啊， 哎，我最爱嘅编码二啊， 哎，冇错，喂 ，Alex 啊， 永远嘅编码二啊， 系，你继上一集嘅永远嘅 C130 之后系嘛？永远嘅 B52， 其实 B52 系嚟紧真系100周年咯， 系啊，系啊，就2020就 真系玩100周年，唔系啊，即系佢真系。如果100周年叫永远咁，可以叫佢做永远嘅 B52 啦。起码都飞到2040咁啊！而家话 哇，可能真系2050都得。 系啊， 真系2050都得。 成百架大佬未必退役晒噶嘛？ 系噶系噶，因为其实咧，佢有样嘢好就系咧， 坐弹量高。 虽然佢慢啦， 系啊， 但系佢如果你同 B1B 比咧，咁 B1B 咧嗰个维修好差， 系啊， 同埋咧嗰个妥善率低嘅， 系。 咁佢维修成本又高， 系。 系哦，咁所以咧，如果你出 B52 系好过出 B1B 噶， 系。 仲有咧 ，B1B 咧以前咪最攞命嗰招咧，有两样嘢啦。 超低空飞人， 超低空飞人就60公尺啦。 60公尺啊。 第二个就系超音速啦。 系超音速。 但系听讲呢两样都唔做咯。 系。 所以其实废地。 因为维修成本太贵嘛，你太低空飞又嗰个成即系个 损耗大， 损耗大又咪风险高嘛。 系啊。油用油都劲啦， 油劲啦，咪咁低空嗰个气压咁高。 系啊，所以其实前苏联咪冇咗之后咧，其实 B1B 咧已经嗰个用法已经系争好远。 系啊， 嗱，不过我哋讲翻 B52 啦。 系， 咁大家知 B52 咧，其实咧最常见你边度起飞咧就喺呢个关岛嘛。 系， 咁啊关岛起飞啦，咁咧啲人就话咧，依家咧呢个 B52 咧，今次咧又飞去东沙嘛。 系， 咁啲人就话点解佢要飞去东沙咧？因为咧就之前咧，大家咪发觉应该讲解放军。 系， 咁解放军咧，咪成日咧都会巡南海噶嘛。系，咁佢哋话咧共军啦吓，即系如果你喺台湾啲人成叫， 系， 咁咧就解放军咧就成日绕台噶嘛。 系， 咁或者咧有时佢又飞南海演习啦。 系， 咁咧佢就出呢个 B52 咧就同你讲翻，即系我关岛飞过去南海就执行任务，就同你系一样嘅。不过我哋咧就系持续咁样执行， 系， 你就系呢几年先做， 系， 咁就话你知，其实我哋从来咧都系南海嘅大佬嚟嘅。系啦，咁咧佢哋 从来冇放弃过， 从来冇放弃过。同埋咧，大家知道 B52 咧最过瘾地方就系佢每次出呢啲位咧，佢唔会净系得 B52 噶。 系， 其实咧佢系会点咧？佢系会嗱，举例 B52 出啦，咁大家就谂，如果最近关岛嘅亚洲基地喺边度咧？就系日本。 系， 日本最近呢个就系冲绳。 系， 加手立例如，佢咧就会点咧？就系加手立出啲 F15 系 出嚟，然之后咧就会同佢咧喺某个位咧 overlap 嘅。 系 就重叠咗，咁咧就重叠嗰阵时咧就一齐演练，一齐飞咯。咁好处就系咩咧？就系、是、提醒你大陆，其实咧我哋除咗关岛有呢啲机之外咧，其实咧喺你身边附近咧每一个地方我哋都插咗机嘅。我 系 做俾你睇， 可以喺唔同地方起飞。 其实提醒你，温馨提示你，我哋喺你身边插晒旗噶啦。我中意边度起一架嘢都得噶。咁我顺手就揾呢个 B52 同 F15 飞一次俾你睇。我下次就飞 F35， 我中意就 F22。其实我出边架都得嘅， 唔紧要啦。你出 B2 同出 F22， 其实大家都系唔知道你去边噶啦。 因为雷达好似揾唔到系嘛，好鬼 得你 up 咗，我唔知 道。系啊，好鬼大镬， 冇人知道系咪真系有呢架机飞过去嘛？或者日有之后日日都过去，不过你日日都探测唔到我啫， 日日都探测唔到你。同埋其实探测到你，你够胆派咩机过去啊？ 系咯， 系咯，你够冇胆派机同佢砌过啊？即系你唔会噶嘛？不过咧，嗱，调翻转讲，咁你话大陆佢个雷达咧，会唔会攞到你啲信息性咧？咁可能美国都觉得冇乜所谓啦 ，B52 就 系， 但系所以佢又唔会派 B1B 咯。 系 相对嚟讲，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咁讲咧，就大陆而家个雷达咧，就南海都摆得多噶嘛。 系 咁，所以咧，你发觉咧，通常咧去咧就一系就海军舰艇啦，一系就 B52 算啦。 系 啦，不过你话个 B52 系叫做咩巡洋舰啊？上次你话。导弹巡洋舰，导弹巡洋舰系嘛？ 系啊， 即系以前啲巡洋舰冇咁劲嘅时候，就揾 B52 巡呢个海域噶嘛。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个情况啦。 系 好嗱，下一单咧就讲下呢个嘅军购啊。 系 咁呢个军购咧就保加利亚嗱，大家知保加利亚就算唔算东欧啊？ 东欧 唔系中欧，东欧咯。 保加利亚都系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嚟嘅。 当年嘅铁幕嘅其中一个成员啦，系嘛？嗱，咁保加利亚，嗱，大家知咧，保加利亚咧个空军咧，因为以前佢铁幕国家嘛，嗱，大家睇相知啦， 米格29 啦，系咪？系啦，米格29，咁咧米格29都叫做老爷机啦， 好老爷， 哇，真 系，因为佢冇 upgrade 过嘛， 系啊，冇 upgrade 过啊，咁所以咧，依家咧就要换啦， 系， 咁因为佢换嘅情况咧，嗱，大家估咯，佢换咩机啦 ？F16， 嗱，其实咧佢有好多选择嘅， 太贵俾唔起嘛。 系啦，佢好多选择嗱 ，Eurofighter 啦。 首先第一，佢入唔起 F 十五， 系 F 十五 贵得滞，同埋咧佢唔需要用到咁重型战机。嗱，咁你用轻战机啦， 咁 F 十六啦。 嗱 ，F 十六系其中一个货仔 ，Eurofighter 啦。 Eurofighter 都是一个，跟住咧阵风啦，但系咧一定唔会入阵风。 唔会英师啦， 因为佢穷得滞。英师系一个选择。嗱，而家啲人咧话呼声最高系咩咧？英师一个啦，就头先你讲嘅 F 十六啦。 应该 F 十六机会大。 就呢两架，咁大家就谂啦， 即系 F 十六个战绩辉煌啲啊嘛， 因为 震撼性啲啊。 系啦，因为保加利亚，嗱保加利亚算唔算欧盟一个成员咧？ 系欧盟。 系噶嘛，咁所以理论上佢就应该系会用欧美机啦，就唔会做米格机啦。 梗系唔会啦，唔会卖俾你啦。 唔会啦，系咪？咁所以咧，依家佢拣咧英师同埋，但系应该照计啊， 系 就应该 F 十六号会呼声高啲，因为 F 十六应该系比较北约制式多少少。 因为战绩标炳啊嘛，买翻嚟都威啊嘛， 买翻嚟威啲哦，同埋用美国货， 系啊， 即系传统感觉咧，就美国货应该贵过北欧货， 系啊。 咁但系保加利亚同呢个嘅北欧人有冇啲咩关系咧？ 冇乜， 都冇 拉楞嘅， 系嘛？ 乜落陆国家嚟噶嘛？ 同维京人又冇乜仇口， 冇乜仇口， 因为打唔到咁远， 系唔系好关事啊？就系唔关事， 唔关事系嘛？ 佢同以前奥地利人就仇口大啲。 边咩人啊？ 同奥地利人仇口大啲， 因为近啲。 因为以前系神圣罗马嘅领土嚟噶嘛呢、這 个。哦， 势力范围啊， 势力范围，所以就可能会咁嘅情况会多啲系嘛？好啦，咁下一个啦，哈萨克， 都系糖水滚糖水噶，都系 糖水滚糖水系嘛？喂 ，Alex 想请教哈萨克。同呢以前我哋听过嘅哥萨克骑兵，其实系咪翻译问题咋？ 唔系， 其实系咪两样嘢嚟 嘅？两样嘢嚟嘅。 哦，两样嘢。 但系都可能有少少近似啦。因为以前就系嗰阵时彼得大帝就系雇佣咗班哥萨克骑兵去打翻呢个西伯利亚翻嚟噶嘛。 系。 即系以前知道白令海峡隔篱就系埃斯加嘅，但系哥萨克骑兵打完成个西伯利亚翻嚟就知道，咦，原来可以系可以喺个山顶度望到美洲嘅。 哦。就嗰阵时，因为就透过个白令海峡就立咗阿拉斯加， 系啦。 但系又因为即系美国喺隔篱候住， 系啦， 佢又守唔到， 系啦， 咁就放咗。 第二俄时候就卖咗俾美国啦。 哦，就等于大陆，即系等于清朝以前唔知道西伯利亚有咁多石油啫， 系啦。 跟住就求其俾咗呢个嘅俄罗斯， 系啦， 系咪咁情况？ 系啦。 好 ，OK， 好啦，讲翻哈萨啦。嗱，哈萨呢个国家咧，大家知好年轻噶嘛。因为佢系前苏联加盟国嚟噶嘛，独立咗之后咧，基本上咧佢嗰个经济增长就好鬼快嘅，因为佢一个能源大国嚟嘅其实，咁但系咧啲人就话即系专制嗰啲国家啦，即系虽然民主啦， 呢个火箭大国 就假民主啦， 穿梭机都摆喺度噶嘛，而家苏联穿梭机， 哦系，因为以前前苏联加盟国系全部每个国家都有个任务噶嘛， 系啊， 乌克兰就话海军噶嘛， 因为哈萨克系最南边咧苏联， 嗯， 所以佢一定系拣嗰度嚟到射火箭， 哦，因为越近赤道就越其实 悭油噶嘛， 越悭油 嘅，系啊，即系好似点解美国要摆 Houston 即系休斯顿，就因为佢系德 系 最南边嗰度。 同埋点解中国摆海南？ 系啦， 就 系 因为又个道理一样， 一样 系啦，越近赤道越顺嘅， 系啦， 系啦。嗱咁讲翻啦，嗱哈萨克咧，原来咧嚟紧咧会同俄罗斯买机喎。 因 为哈萨克咪讲俄文嘅咧，都有啲俄文 feel。 官方语言都有俄文嘅， 即系佢哋嘅文同埋加呢个嘅俄文系咪？ 系啦， 系啦，佢哋原来咧会买咩咧？苏三十啊， 咁都合理啊。 苏三十 咁通买 SM， 通买千十一咩？ 喂，你讲开苏三十咧， 千十六都系应该 话。喂，你讲开苏三十咧，我哋又不得不提咧，阵间我哋解放军环节咧就要讲翻印度点样 check 到大陆嘅歼二零啊嘛。 哦，就两 个。咁个主角其中一部机咧就系苏三十，系啦。但系嗰部嘢咧就呢个就苏三十 SM 啦，即 系 个格斗上会比较好啲啦。咁咧，所以基本上咧，佢就而家买八架啦，咁咧就佢哋咁嘅。原来佢哋咧话依家买八架系初步，佢咧嚟紧咧要买几多架咧？买大概四十几架。 哦， 咁其实如果你买四十几架咧，你摆装备大概三个中队啦。 系， 其实咧以一个小国嚟讲咧，够用噶啦。 系， 够用噶啦。其实可能你成个国家加埋都唔会够过五六十架。 系，咁同埋个重型战斗机嚟噶嘛。 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其实佢最大嘅敌人咧，就系佢而家供货俾佢嘅俄罗斯啦。但其实相对嚟讲咧，佢同佢系纯，即系又唔系纯子生意，即佢又唔会得罪俄罗斯， 唔会得罪嘅。 而俄罗斯亦都未必会食咗佢，因为关系都好， 关系好嘅， 系嘛。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就问佢攞翻，应该就叫做 唔会好似嗰阵时乔治亚咁嘅 吓， 乔治亚时反骨咬苏联噶嘛，咬俄罗斯噶嘛。 但系乔治亚可以亲美嘛， 系啊， 咁美国唔会睇住佢死嘛又 系啊，但哈萨克唔会嘛， 啊、 哈萨克美国唔会睬佢嘛， 唔 会 睬， 系啊，所以冇着数啊，因为成件事 本身都穷啊， 系啊，冇数冇乜只数 啊， 所以就美国唔会睬佢啦。咁啊，其实咧呢、這个可能有机会咧打破咗中亚嗰个平衡嘅，先我觉得 系 啊。咁你话会唔会影响咗大陆嗰一带一路嘅战略咧？有机会嘅， 有机 会噶， 始终佢哋都唔系傻噶嘛， 吓、啊！但系你佢唔会问中国买机啦，定 唔会买歼十六啦，系咪？ 歼十又系出唔到口啊， 先出唔到口啊，歼十六都唔会买你啦，都买乜外？ 啊，歼十六大陆唔出口， 系咯， 但系歼十又卖唔出， 歼十一又冇人要。 哦，因为买歼十一，我不如买苏廿七， 系咯， 系咪？ 系啊，人哋买外尽龙啦，买原装货， 系啊，不买原装货啦，买 空货啦，喂， 系或者买苏三十五咯， 苏三十五又未必供货俾你啊嘛，咁苏三十就。俄斯最多 哦，苏三十系笋嘅，其实有多功能系啦。好啦，另外一单咧就讲呢个俄罗斯咧，俄罗斯咧佢咧依家咧就试射紧一个咧就核动力嘅巡弋飞弹。嗱，大家咧听咧，普京咪吹得好劲啊？ 系 普京吹到点咧？普京话咧呢啲导弹咧，我可以咧令到成个美国嘅防空系统咧系弯晒，即系例如话我射去南大西洋啦。 系 咁，如果我射去南大西洋嘅时候，大家知咧，例如佛罗里达啊，成个都佢哋其实佢有好多嗰啲雷达咧夹住你嘅。即 系 其实就算美国国防咧，虽然成日话隔住个太平洋啫，唔代表佢唔做嘢嘅。佢话咧，佢可以绕过晒你嗰啲雷达圈啊，嗰啲空隙，其实啲空隙都已经好细噶啦。但 系 因为呢支弹都细啊嘛，但最紧要呢支弹系有无限射程，因为佢系用核动力噶嘛。 咁所以你两岁可以去到火星嘅。 如果出咗大层任佢飞添啦，系咪？ 真系唔识讲 笑，核动力、啊，去到太空仲要冇污染、啊，因为全世界都宇宙射线嚟噶嘛，冇关系啦。咁呢个嘢咧，但系好笑，你知唔知原来咧佢咧试射啦，今次咧试射咗几耐？系两分钟， 系 就35公里之后咧就冇咗啦， 得两分钟。 但我想讲，你知唔知原来两分钟系史上最长啊？系啊，佢试过系一分钟都冇噶。系啊，佢试过一次最衰得4公里就冇咗。 咁究竟佢嗰个所谓嘅核子？ 因为其实呢原来啲人原来啲人咁讲嘅，其实原本系传统动力嚟噶，但系普京呢即系呢个系一个 硬坏， 一个大话嚟噶。咁咧，因为呢个大话，啲科学家咧就佢就真系减粗装啲嘢上去，咁啊，即系可能将啲核反应炉即系减粗装上去，装咗上去之后咧就飞。咁但系其实咧，我系应付你嘅啫。其实我话系解决 到，我交唔到功课噶， 交唔到噶。但你出咗题目啦嘛， 系啊， 我咪要写啊， 乱作俾你。 咁我乱作咯，咁但系起码我都要作到叫做嗱，起码我都飞到某个段数先，咁咪一定得嘅。 其实苏联有好多都系咁， 系啦。咁结果依家就做到咁咧，就系两分钟35公里堕落啦。 即理论上无限嘅，得两分钟，冇惨喎。 喂，但系其实我调翻转讲，我觉得你好劲啊。你都飞到两分钟啊！ 咁传统动力实飞到两分钟嘅， 系咪？唔系，但系佢应，但系佢应该系都有少少核动力嘅。我身上装咗啲， 我觉得冇，我觉得差唔着， 系嘛？ 我觉得纯粹起段嗰下系用火箭嘅，之后先摊核， 先加推，然之后就再睇下点样。 但系问题就佢、是、今日核动力嗰度根本冇着过，其实， 因为其实系佢太大嚿啊！你点样装落啲巡弋飞弹？ 好难， 咁细嚿嘅嘢系嘛？所以咧呢单新闻咧又系搞笑嘅， 系喎。 系啦，所以咧呢个咧就大家听 完。而家可以靠苏五十七啊，或者即系射巡航导弹啊嘛。 苏五十七系嘛？ 系啊，你开咗盖啦，人哋 开咗盖啦， 系啦， 即系俾你睇入面。 系啦，除咗衫俾你睇啦， 系啦， 系可以摆啲巡航导弹。 一支咋？ 一支 咋？ 而家一支啦。 哇，真系一支独秀啊！呢、這个真系。 一支好长嘅，人哋一支系咪？ 系嘛？ 一支好长嘅， 但系摆一支。哇，真系同千二零之前同千二零比啊，啲人。系啊，真系唔知边个劲啲，其实呢个位真系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讲咧，英国咧，嚟紧咧有四架交机喎 ，F 三十五。 诶，终于有飞机用啦，女王。 系啊，交机啊。咁咧，交机咧，嗱，大家知佢咧喺边度咧？喺呢个马里兰州啊。 系 个空军基地嘅训练咧，之前咧同大家有讲过噶呢单新闻，得闲咧就大家抄翻啦。 咁究竟佢自己飞去英国啊，定系打包拎走啊？ 飞翻嚟咯， 即系真系飞 翻嚟， 飞十几个钟飞过去， 飞翻嚟噶，系啊，飞翻嚟噶。咁所以咧就而家咧有四架咧就佢真系飞越大西洋噶 喎，系 啊咁样飞翻嚟噶。不过问题系究竟飞翻嚟嗰个人系咩人咧？究竟系英国受训嘅机师定系美国人飞翻帮你飞翻嚟？ 即系沃希马田咧？ 因为佢可能唔信你噶， 系啊， 佢可能系揾翻佢公司职员飞过嚟俾你噶，系佢嘅御用机师咯。 公司飞人 嘅系啊，因为咧佢可能个服务就系、是、嗱，我咧系会包啲人帮你飞嘅，你机师自己翻嚟得噶。 但其实我觉得最顺就是用自己机师飞回来。 最好啦，是啊。 是啦，因为就成件事熟悉 返。即是有事的话他飞咪飞回自己工厂嘛。 但我怀疑呢是因为呢 ,Lockheed Martin 呢即是他觉得送货都是一个服务啊。又或者是呢我费事怕你呢送货途中你整回我部机我不知道中间的保险怎么 cam 有什么事我飞回自己厂的嘛。 是啦。听唔到嘛，于是咧就呢四架嘢咧就 suppose 应该系用翻呢个嘅 Lockheed Martin 啲 咁佢飞过大西洋嗰时候有冇去用呢个龙柏透镜啊？ 你讲嗰个就系咪近排解放军成日讲嗰个 RCS 放大器系嘛？suppose 咧，如果所有嘅美国战机离开美国本土咧，就要加噶嘛？ 咦，咁买俾英国，英国咪要加龙柏透镜喺 F 35度咯？ 哇，呢个就要再查， 咁咪唔隐形咯？ 呢个要查下啦。咁但系如果你 suppose 要嘅应该啊唔系喎 ,F35 好似唔使。 咁作战咪唔使咯。 应该 F22 要嘅啫。F35 唔使。 Okay. F35 唔使。所以其实就冇关系嘅。 Okay. 咁1020因为要扮 F22 系咪、 oh. 所以就要加个旧嘢囉。 係咪我头先搵个淘宝系冇呢样嘢。 哇如果我淘宝俾你淘到呢架嘢。 淘到呢旧车呢旧车。 不如你喺架车你架 Pans 度装。 係啊。 装到变咗 Opa 文即係货柜车咁大架。 之后呢即係嗰啲影幻想雷达呢嘩成 Opa 文冲埋嚟。 咦所以我呢个速度系好正常。 摆车系摆车顶我哋。 係啦好正常。 我哋奉劝啲司机试下即係订一个返嚟摆喺车顶睇下。会不会吓亲啲雷达员？ 好， 影反相嗰啲。 好，嗱，我哋呢节嚟呢度先啦。